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鬱敏踩場同大家見面啦！咁啊 ，Facebook 嘅大家其實今日已經睇到鬱敏噶啦。 而家係一個禮拜做五日嘅，即係同大家講清楚嗰個鬱敏踢爆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因為本嚟我今日咧就去沙田度，即係威爾斯親王醫院咧就復診啦。咁就諗住就喺沙田拍外景啊嘛，結果就三號風球啊嘛，係咪？ 呢啲叫食得唔好嘥。 係啊，咁即係順道嘅啫。我而家都係要大佬係咪？咁有啲人就中意啊嘛，係咪？咁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創新啲嘅做法嚟嘅，因為而家真係好方便，一個即係揸住部手機。當然我哋就會做得比較專業少少啦，唔係就即係好似選舉期間，因為方便揸住部手機就拍咁就。啲聲音效果又唔顧，乜都唔顧，咁而家就唔係啊，穿埋帶埋咪係嘛，即係駁埋落個手機條線度，跟住有個腳架係嘛，咁然後咧，如果拍外景嘅時候咧，先勘察個地形係嘛，即係度嗰啲鏡頭，因為你用個手機咧，你只係得一個鏡頭嘅啫嘛，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可以轉鏡頭噶嘛，係咪？咁個畫面就比較死板啲，但係唔緊要，因為你只係講幾分鐘嘢啫嘛。咁呢一種咁嘅幾分鐘嘅獨白咧，其實我過去喺二十年前、廿幾年前已經係做嘅啦，喺香港電台嘅五零鏡啊，咁啊喺個廠度幾部機咁就喺度一個人獨白嘅嚇。咁呢個就係即係因為有時如果我哋一個禮拜踩場做兩日，當然我哋比較深入啲去分析一下啲時事啦，或者啲政治評論啦，係嘛？咁聽咗我哋節目成十年嘅人都知道我哋係。啊，即係嗰個立場同埋我哋會就一啲時事，即係我哋嗰啲觀點相對係同第二啲人係唔同嘅嚇。講句難聽啲，好多人過去十年都係受我啟蒙嘅，包括而家反我嗰啲人係嘛，都係因為聽呢個節目。咁無論佢係反我又好，支持我又好，到今時今日，咁即係始終呢個節目咧就已經係做咗十年，係嘛？一個網台節目做十年都算係一個長壽節目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唔會同其他網台去比較，因為真真正正嘅網台咧數埋五隻手指數唔曬。一隻手掌 ，OK， 咁其他嗰啲係個網媒係嘛？咁我哋遲啲都會搞個網媒嘅，上次都喺呢度同大家預告咗嘅。咁呢個鬱敏踢爆幾分鐘咁樣咧，其實就而家個反應都相當好嘅。每次直播嘅時候咧，即係平均都有兩三千人啦，係嘛？咁就去到重温嘅時候咧，就好快就即係兩三萬咁樣。咁啊，過去呢幾日做嘅咧，即係有時睇時間嘅。譬如第一日咧，就係喺夜晚黑差唔多深夜時分出嗰陣時候，冇節目嘅，冇第二啲節目嘅。咁就就好多人睇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亦都新鮮啦。咁啊，到而家累積落嚟都八九萬，如果連埋 YouTube 重温咧，就已經過十萬嘅啦。咁我就好滿意噶啦，係咪？因為我希望在呢幾分鐘裏面咧，可以針對我認為係即係有一啲議題咧，可以攞出嚟用呢個方式去表達啊。咁啊，當然係充分代表，因為我個人嘅意見嘅，亦都冇第二啲人同我一齊去做呢個節目，只係一個人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。咁如果大家覺得做做下又唔得，咁我又會換嘅。OK， 又會轉換。咁啊，總之就而家比較容易做，唔同我哋嗰陣時初草創期間係咪在一個即係借人的地方，跟住後屘仲要即係因為有個義工可以幫手，跟住就拍低佢，然後就之後即係 upload 上去 YouTube， 然後俾人哋去重温咁樣係嘛？咁同而家我哋同步即係幾個platform 可以 YouTube、Facebook 啊、Livestream 啊， 三個即係三個 platform 可以俾大家可以睇到直播嘅係咪？咁就已經係即係個技術已經係改變到咁啦。咁而家加上 Facebook 咧，又可以即係任何嘅空間，你有 WiFi 咁就已經係可以做直播嘅。咁我哋都會盡量利用呢啲即係嘅，即係而家即係個資訊科技嘅優勢啦。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傳達信息嘅一個方式嚟嘅，係嘛？都有好多人而家都好中意喺度做直播噶。問題有冇人睇咁解啫嘛？係咪？咁所以神區嗰啲都係一個經典嚟嘅，係咪？咁當然我哋希望可以比較深入啲，咁就去分析一下即係一啲現象啊，或者講下人講下事啊咁樣啊，咁希望大家會喜歡呢個節目。咁呢個節目亦都上咗架嘅，即係大家要交月費嘅啊。咁提醒各位，你冇淨係鬱敏踩場俾，咁呢個唔俾，或者鬱敏踩場俾咗呢個又唔俾，咁即係 咁啊好大鑊啊，大佬係咪先？有啲人話：哇！你今日做多個節目，咁啊即係分擔咗，分擔咗啦！即係啊，即係可能令到踩場嗰個月費又可能少，支持費支持月費少咗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就都係睇大家嘅啫，係嘛？都冇乜所謂嘅。咁你要支持就支持，係嘛？68.9嘅啫，係咪？咁跟住台長都會有一個新節目嘅，係咪？ 啊，要講埋時間啦，因為技術人員技術總監都出咗，差唔多要出個時間表啦。咁其他我唔講啦，因為我自己負責，我有需要喺呢度同大家交代嗰個具體時間嘅，就星期五嘅9:00至10:00， 係咪？ 咁個節目名我都未肯定，不過就暫時叫做梁錦祥一周時事啦，先收貨先啦嚇，唔該啊，因為老實講，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將會講咩嘢嚇。 咁唔得，咁你一定。一定是以你為主的節目嚟噶嘛？ 唔緊要啦。 因為過去你都是台務啊，或者設計一啲新嘅節目啊，跟住人哋嗰啲節目你就去即係幫拖啊、抬橋啊咁樣。咁我覺得係你而家係應該有一個屬於即係梁錦祥嘅節目。 係啦，咁啊，所以掛個名出嚟啦，大家俾面啦，加月費，加月費，加月費。 係啊，梗係啦，大佬，嗰個係。喂，那個是一個即係英文叫咩 ？incentive 係 嘛？哦，點知 incentive 啊？motivation 係 係啊！好啦，咁啊嗱，即係我哋都係要講下立法會嘅，因為跟住嚟緊呢個禮拜三嘅立法會第一次大會嚟嘅。其實上個禮拜三嗰個咧，亦都係立法會開議嘅日子，不過嗰個開議即係嗰日咧就進行兩個程序。一個咧就係呢個新任議員嘅就職，另外一個咧就係選舉大會主席。咁正正式式，即係喺個大會裏邊每一次立法會嘅大會裏邊，逢禮拜三朝頭早11:00至到即係夜晚黑啊，而家就係至到夜晚黑，以前係11:00嘅，咁而家至到夜晚黑7:00就完。咁第二日朝頭早9:00咧，禮拜四就繼續開嘅，又開到第二日夜晚黑嘅7:00咁樣嘅。咁然後如果未開完咧，就禮拜五朝頭早有時都可以開嘅。咁禮拜五晚就開呢個內會同埋財務委員會。咁關於嗰個事務委員會咧，就即係其實就跟住喺聽日開始咧，禮拜二咧，18個事務委員會嘅主政副主席咧就要選舉嘅。呢個係立法會議員互選嘅。咁而家啲非建制派就話18個委員會佢哋都要入啊，即係咁入極你都係唔夠人多噶啦，係咪？咁即係用人海戰術就搏喺嗰個政府主席裏面咧，就可以搶到一啲位置。咁又唯獨是鄭松泰咧，就只係參加咗6個事務委員會，跟住啲人就話佢唔合作啦。咁我啊梗係覺得好多餘。屌你冇一定要同佢一齊做嘅咩？仲有你參加呢18個事務委員會，全部每一個委員會都要參加。咁你目的係為咗選舉啫嘛，選完之後你就唔會去開會噶啦嘛，啱唔啱？你係冇可能一個人可以去參加18個事務委員會噶嘛，而呢個只係一個策略上，我只係參加一次，報咗名，跟住咧我選完政府主席我就退出呢個會，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鄭松泰佢唔做，咁有咩問題啫？係嘛？咁阿泰嗰個解釋就話佢1:69咁，佢即係單人匹馬，其實講呢啲嘢都無謂。屌我唔做咩要同你一齊癲啫？咁有啲人就笑佢咯，係咪？包括有一個契弟教授叫成明，呢、這個又係契弟嚟㗎啦。我喺香港有幾個教政治嘅呢，所謂親民主派嗰啲都係撲街嚟嘅。一個就叫成明喺科大嘅，一個咧就叫陳建文喺中大嘅，一個咧就叫葉建文又喺中大嘅，另外一個叫戴耀廷喺 Hong Kong U， 係咪？我數俾你聽啦。呢啲全部都係撲街，你教書好啦，你出嚟搞政治，搞政治你係歸曬邊，唔啱你聽你就喐。你作為一個大學教授，你都唔知頭唔知尾，對立法會嘅運作你又唔清楚，你喐鄭松泰做咩咧？係咪？成明呢個係一個撲街嚟嘅，我已經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曾幾何時我都揾過幫手講下書啊，各樣啊，但係越睇越唔對路。喂，屌你真係黨同佛異，咪又咁樣，係咪？開口埋口就話鄭松泰就專鬧民主派，跟住又唔鬧建制派，又係講呢啲。屌你做乜嘢教授啊？你成名呢、這個光頭佬，你撲街啦！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講嘢不負責任，堂堂一個大學教授，屌你你香港死唔死就靠呢班大學教授啊，去荼毒香港啲年青人，咪整到咩由慧晶啊、梁仲恆呢啲出嚟咯？衰撚咗又唔認，而家又要跪，係咪啊？唔好跪啊！禮拜三宣誓。我就话你听啦，坚持到底，宣誓继续 refucking 专啊！咁我就话你听啦， 你話而家唔道歉，唔道歉梗係梗噶啦，你而家道歉你撲街添啦，係咪？亦都唔需要道歉，大會主席都冇權叫你道歉，係叫你再宣誓啫。你唔再宣誓，你就可能冇咗呢個議席，你會，但我又話俾你聽，未必有得拗。你係當選就係因為有人投票俾你，係嘛？嗰、那個民意授權係嚟自啲選民，咁但係你要經過一個宣誓就任嘅儀式。你如果唔宣誓或者未符合嗰個規定，屌你！我覺得咧就只可以唔俾你開會，跟住你繼續支人工，又係叫做議員。屌你，好可能就係咁。至於有人去司法覆核，佢係冇得贏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啱唔啱？法院係唔可以管立法會嘅，係嘛？法院唔可以管你個司法覆核符，唔可以去覆核話你嗰個宣誓符唔符合，係嘛？嗰、那個法律嘅規定係嘛？你睇翻議事規則啦，係咪？所以後日宣誓、重新宣誓，我就試過重新宣誓嘅啦。大家睇翻啲片啦，第一次佢話我唔合規格，咁我咪重新宣誓咯。重新宣誓我一樣玩嘢嘅喎，唔好意思，我先同上帝宣誓話我即係對唔住，我而家懺悔啊！屌啦，我認錯先啦，即係意思我一間講嗰啲嘢流嘅 ，OK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要根据圣经来宣誓，所以我宣誓之前我先向上帝即是认罪先，大佬，我是这样玩的。那跟着谢伟俊举手就说我这个宣誓都是不合规格，就要主席裁决，曾玉成说我符合那个宣誓的规定。看回这片是不是我第二次都一样玩东西的，是不是讲到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，我都是捋捋你的。但我哋玩嘢還玩嘢，唔係你去 refucking China 啊嘛！嗱、呢個咧，你就傷害咗即係廣大中國人民嗰個玻璃心啊嘛！屌你咩？你令到嗰啲咁家產民族主義可以即係借呢個機會發圍啊嘛！呢、這個簽名只會越嚟越多嘅聯署，我話俾你係頂唔順嘅。一講到呢啲咧，喂，佢哋好似大義諗言噶嘛？嗱，你如果問我，屌支那咪支那咯，即係你啲人去 spin 講支那冇問題，好多人幫佢哋，其實就唔係幫你游蕙禎同梁仲恆講嘢，而係講喂支那咪支那，支那唔一定係負面噶。咁有啲人又舉孫中山，又舉蔣介石，舉好多嘢啦，係咪？但係你前面有個 fucking 支那，咪你又唔撚認？你 Republic of China， 你就要 refucking of China， 你係特撚登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個目的係咩？我當你係抗爭，你係要即係、就是、代表我唔承認中共，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好似我哋都係咁，我哋宣誓係嘛？咁你咪認咗佢咯。我嗰次就係已經表咗態啦，今次我再宣誓冇辦法，我為咗去保持呢個席位，我照你嗰套嚟噏，咁就光明正大啦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所以呢啲咪笑不更事咯。即系唔系因为你游慧晶赢我400票，我而家笑鸠你，你真系乜捻都唔识，你以为好威，所以我话佢哋踌躇满志，边有错咗？我谂呢四个字佢未识解，系咪啊？屌佢以为天下我嘅世界，我梗系啦，屌你全世界传媒都喺度讲，系咪？啲报纸又揾呢个嚟做焦点，我俾你威，你都系威多两个礼拜，跟住落嚟你日日俾人哋抽水，你赢咩呢？你后面呢一班助理同埋你啲所谓顾问，而家听讲梁天琦都顾问，你顾乜捻嘢问啊？你教佢放弃原则，即系同你上次俾人 DQ 一捻样，系咪？一早同你讲，系咪？签唔讲港独，唔有得选啦，系咪？明系搞你嘅，一早话咗俾你梁天琦听，我唔系我冇讲俾你听，系咪？到最后你要放弃原则，系咪？跟住又签确认书，系咪？跟住就确认，啊又系，即系同以前唔同。咁冇所謂啦，為咗要有得選，都係冇得選。你而家呢套用翻梁仲恆同游淑清身上，仲有你後面呢班童子軍，屌你黃俊傑港大幫，馮敬恩港大幫，黃俊傑就鬧我哋呢啲人係畜生，屌你諗我嗱，你唔好再俾我聽到啦，你係助理嚟嘅，我真係收拾你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你係立法會員助理啊，收聲啊你，乜你係畜生啊？呢一班人走去幫佢，你咪死唔死得啊？你話？有个陈亚明有冇份我就唔捻知啦，系嘛？成班屌你乜笑不更事，仲有一个我旧伙计叫占辉，系咪？你教佢咁样做啊，好捻得意啊！而家赢咗乜嘢啊？你话俾我听，你礼拜三你系咪一样系要跪啊？你系咪一样要照个誓词嚟读啊？你试下唔读，咁你冇议员做，咁点啊？ 當然官司都有得打，係咪？即係你而家查清楚啲法律，法律界人士嗱，我知道好多，我唔費事教聲你，係咪？總之我結論就係禮拜三你一定要跪。至於你之前講嗰啲使唔使道歉，嗰啲輿論壓力聽壓到你點啦，啱唔啱啊？嗱，我嘅立場就係、是，如果啲人因為佢話佢辱華而去打壓佢，我就會支持佢。OK， 係支持被打壓嘅人。但係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，係咪啊？你敢做唔撚敢認，係咪啊？基本上就是垃圾。但是如果对他的打压越来越高，姿态越来越劲的时候，我就会撑他们，我就不是撑你个人，是吧？就不可以给你这些所谓屌你狭隘的民族主义，是吧？ 得逞 得逞就是这样。但是我结论就是你一定要跪，你不得不跪。你梁仲恒和游蕙禎够吉事的，你礼拜三不要跪，你够不够胆，是吧？即係你反而朱海迪做 show， 佢都識得去英國啊，買張機票啦。其實係多鳩餘嘅，我而家話佢除咗攞到啲曝光之外，啊，我做嘢啦，我 check 下你誒梁君彥係咪偽造文件。老實講啦，即係英國領事館就睬你都傻啊！你去到所謂即係啊house 啊，即係我諗你見唔見到政府官員咧，都係一個問題。但是冇所謂啦，你起碼你都去都做個姿態俾人睇嗱，我嚟屌追究啊咁樣，你有咩 ground 去追究咧？請問，即係有啲人話佢偽造文件，老實講啦，佢即係喺江湖幾十年，佢會唔會蠢到明明會坐監嘅做一份假嘅，係嘛？屌你用個膝頭哥諗下，大佬，即係佢可能轉空子，但係佢不可能去偽造一份。即係屬於英國官方嘅文件，因為係會坐監，佢冇可能為咗去做個大會主席去冒呢個險，呢個係用常識你都諗到嘅，係咪？撇開你政治立場，唔好以為屌你唔撚同政治立場，我就當佢係做乜撚都係撲街噶啦，係咪？你用常理嚟睇就得噶啦，用常理嚟睇有乜可能去做份假嘅文件，然後博坐監啊？你話俾我聽，實死噶嘛，係咪？屌你咪个林鸿达要执捻到宝咁呢个契弟系咪？所以我希望即系唉吸取呢个教训啊，威啊威咗啦！屌你全世界都识得你游蕙禎、梁仲恒系嘛？够胆即系啊！你向中共挑战又好，或者你啊够胆辱华添啦，直情系叫做犀利啦，系咪？你知辱华几大罪噶啦，咪动不动即系呢一个咧嗱，譬如你对中共政权嗰个鞭挞啫，就冇人认为你唔啱嘅。你一針對中國人，係嘛？或者被人認為你係針對成個中國人嘅話，你真係頂唔好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嗰啲民族主義者就會抬頭，嗰啲假嘅民族主義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係有你民族主義者咩？係咪？屌你咧！我成日講民族主義就一定係個國家遭受危難啦，俾人侵略嘅時候，嗰、那個民族主義先有意義噶嘛？係咪？屌你當升平！即是太平盛世的时候民族主义是找老衬的嘛，啱啱啱是不是共产党你凭什么跟人讲民族主义，你是国际主义来的嘛，如果我跟你寻根究底是吧，工人无祖国是吧，屌人类社会分成五个时期是吧，一个叫做即是原始社会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，冇阶级冇斗争，跟住过渡去一个叫做奴隶社会是吧，咁就有奴隶主同奴隶的两种阶级的斗争，再过渡去封建社会，封建社会就有呢个领主啊，即是同呢、这个即是啊即是受领主压迫的呢啲所谓即是 嗰啲 啊咩 田农。 唔係佢田農啦，即係農民啦，係咪咁啊鬥爭？跟住再過到一個資本主義社會，就有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嘅鬥爭。到最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，消滅曬啲資產階級，就邁向一個叫做共產主義天堂。咁嗰個咧就係冇階級鬥爭，所以國家無復有存在嘅必要，政黨啊無復有存在嘅必要。咁呢個咧就叫做即係人類歷史五個分歧，明未啊？咁即係換言之，共產主義今天叫中國共產黨，佢仍然係復英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嘅話咧，佢就唔係一個民族主義嚟嘅，更加唔係國家主義。國家個主義係右派，屌你啦，咪啫！法西斯、納粹嗰啲係國家主義，民族主義就會變成國家主義，國家主義就係帝國主義，就係侵略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係咁樣嚟嘅 ，OK？所以第二次嘅大戰就是民主政治出現的，所以第一個逆流就是法西斯國家主義右派的逆流， 到呢一個二次大戰結束之後，共產黨抬頭好多新興嘅共產國家，咁嗰個民主政治嘅第二個逆流咧， 就係共產主義。你有咩資格講民族主義咧？共產黨， 但係偏偏佢就係利用民族主義嚟做打壓異己嘅工具，用民族主義嚟作為呢個所謂夜行吹口哨，係咪啊？遮羞布。今天面對呢兩條粉腸，係嘛？少不更事嘅兩個青年政棍，係嘛？呢一啲你話佢貪得意又好嚇，即係踌躇滿志，自以為好得意有型咁樣好，係嘛？有班咁啊，後邊啲港大陳錄喺度教佢，係嘛？成班僆仔圍埋一堆，屌你咁樣就除咗博嘢之外，就識呢啲噶啦。OK， 呢係可低等嘅一個即係政治抗爭。但係如果你用民族主義呢一頂大帽嚟笠佢哋嚟壓迫佢哋咧，我就會支持佢哋。嗱，呢個係好清楚，支持佢哋唔係支持佢哋呢班人。因为呢班都是贼碌嚟嘅，我话俾你，佢都唔知道乜捻嘢叫做港独。又抱琵琶半遮面 ，Hong Kong is not China， 咁好得意咩？屌 ，Hong Kong 梗唔系 China 啦，系咪 ？Hong Kong 系 Hong Kong，China，China， 咁先一国两制可以咁样解噶嘛？系咪？你唔可以话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即系等于港独啊嘛？系咪？呢个咪又学人系咪？屌你妈！呢个西班牙系咪？屌你咪又学人系咪？咁但係個意義係完全唔一樣噶嘛，所以我即係之前我都喺度講啊，係咪？即係選舉過後啦，咁大家應該要謙虛啲，同埋要學習。呢幾年你點過咧？你話俾我聽，日日玩呢啲嘢啊，跟住落嚟又要睇你議事噶啦嘛，係咪？你而家成個非建制派有30人，咁你喺議會裏邊想做啲咩先？你話俾我聽。喂，嗰啲民眾就會覺得非常之討厭噶啦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啊？喂，你真系要对个政府嚟抗争，你而家咪对个建制派嚟抗争咁，而家喺议会里边系嘛？你要针对个政府噶嘛？针对呢个港共政权，咁咪搞清楚目标先得噶，大佬。如果你要针对港共政权，你一定要利用你立法会呢个议员嘅身份，当政府提出嘅公共政策系嘛，或者提出嘅呢啲啊法案，喂系违背香港人利益嘅话，你就要同佢玩啊嘛，系咪？你要抗爭咪咁樣嘛，大佬啊！即係等於啱啱嗰個扶貧報告出嚟，你啲人要講嘢噶嘛，越扶越貧，130多萬窮人係嘛，喺貧窮線底下嘅窮人，經過政府政策介入之後，剩翻97萬，咁但係都比上年多，老年貧窮就更多，咁啊林鄭月娥就解釋人口老化冇計，咁屌你講曬佢啦，係咪？仲有我啲年青人貧窮嘅人又特別多，喂呢啲嗰個報告出嚟，你立法會議員就要講噶啦，係咪？你梁君彥呢單，你有司法覆核，你有咩咪追究咯？睇你揾到啲咩出嚟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佢個問題就係一個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嘅議員零票議員，佢走去做大會主席，呢個係有問題嘅。OK。是吧？他那个公信力当然跟这个曾玉成差很远。好了，跟住下来，那你是不是每次开会都针对大会主席先？在体制上不得的，因为他是主持会议的，他有无上的权力。在个大会里面他就最大，他要赶你出去就赶你出去。他要裁决你讲的东西有侮辱性就有侮辱性。你有什么可以做啊？跟住啲保安就一定係聽佢講，個秘書長帶住保安就夾你出去。梁錦雄眼俾你睇，我哋嗰個有眼俾你睇。咁你可以做咩呢？你躲兩把刀入去同佢搏命。你敢唔敢啊，梁宗恆？你冇嘢可以做，你恩挑鬼命，兩個保安就夾咗你出去嘅。下次又係咁，咁對你有咩著數呢？係咪？拉布好啦，拉到即系又拉，唔系又拉，拉到啲会不成会咁，咁啊，咁啊唔好做议员啦，大佬，系咪？所以呢啲嘢都系要谂嘅，系咪？所以我觉得泰博咧，佢我即系佢嘅做法咧，当然有啲人即系觉得唔起眼噶啦，系咪？俾啲人抢晒镜头，冇所谓嘅。如果你問我，冇所謂。 因為呢班基本上是垃圾。我真的未見過有人比他們更垃圾。而家呢個議會，仲有嗰啲建制派啲新人，又係全部都係垃圾，係咪？非建制派又用一扎垃圾去，垃圾舊嗰啲又係垃圾。 屌你啦！呢個議會都唔知咩議會嚟嘅， 係咪？嗱，有啲人我哋未必同意，當然唔同意嘅政見咧，經常大家都嗌交啦。但係佢喺議會裏邊好資深，佢熟悉個議會運作啊，佢知道點樣去即係所謂行政立法之間，即係嗰個即係既對抗又互相依存嗰個關係係嘛？咁佢哋有經驗去處理呢啲即係會議嘅程序，但係呢啲人走曬，你包括何俊仁啊呢啲係嘛？甚至乎馮檢基啊、陳婉嫻啊、譚耀宗啊，係咪？無論佢係建制派、非建制派，佢哋喺議會對議會嘅事務係非常之熟悉。你而家擁咗呢扎萬無，而家最慘嘅就係秘書處。秘書處，喂，佢係屬於行政管理委員會嘅，佢係獨立嘅，唔係政府部門嚟嘅，係咪？佢係為你呢70位議員服務嘅。而家秘書處嗰啲同事就真係疲於奔命，頭都大埋對住你呢班咁嘅生番，你明唔明？所以議會就不成議會噶啦，係咪？冇得搞嘅，基本上係。所以我話最好就打交啦，係咪？捉啲官嚟打下，捉啲建制派睇佢唔順眼嚟打打交啦，唔該你係咪？放啲片俾你睇啦，嗰啲議會打交嘅情況係嘛？休息一陣。